全新的一天，迎着太阳，每一步都将走向我们安详的田园。你看那可爱的人们，用高贵的心，迎着风，捍卫永恒生命的意义。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去悲伤，让我们一起为你点亮这温暖的烛光，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歌颂生命。 哇，这首歌简直就是为我们的节目创作的。 嗯，哎，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乌鱼来了又开始。 哎，是的，是的。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嗯，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告诉各位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提醒各位，出行的路上记得多穿衣服。其实温度显示，今天最高温度有17摄氏度，还是不错的。为什么早晨出门总是感觉不到呢？最低温度今天只有6摄氏度，早晚的温差也比较大。提醒各位呢，觉得冷了就多加衣服吧。而且今天还是挺好的天气。 确实是。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在说春捂秋冻啊。 对， 我觉得年轻人 可以动一动， 不要捂得太早。真的，我今天我就觉得我穿的太多了。然后我在早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脑袋都不太灵活， 哎， 好像是高领的衣服被箍的，脖子被箍得太紧。 哦， 所以我就想，我干嘛穿这么多？ 年轻人真的可以，就是让自己这个御寒的能力再提高一些。 对呀。 但是作为像我们这样的中老年人呢， 啊， 就可以。 不是没有门。 啊，对对对，像我这样的中老年的这个人士呢， 水没不过膝。 我一定要提醒自己多穿衣服啊，就千万不要动手动脚的。毕竟上了年纪啊，捋捋我的冉冉的白胡须。 所以当讲到这里，而且还能特别开心的在正视自己年纪的时候，说明他是一个把情绪能够控制得特别好的人。 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 啊？ 敢于直面年纪的人也是，也是真正的勇士啊。 对，你是美少女战士。 哎，是的，是的。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跟控制情绪有关系。 喂， 说一说如何在你发脾气的时候控制住情绪。 所以刚才我们俩也算是抛砖引玉了吧。 嗯， 就当时当有一个人让我直面我惨淡的年纪的时候，我 刚刚让你自己面对年纪的是你自己。哎， 是，然后我自己就很好的收了一收。 对， 忍住了要怒发冲冠啊。 是，说一说吧。 嗯， 大家都会有这个就是情绪脾气不好的时候。 没错。 那当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控制情绪呢？就需要大家分享一点实际的经验，是吧？ 对对对。 嗯， 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 986。好，那么一早的寒暄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资讯。首先说到呢，就是哎呀，今天这是提醒我们已经进入到11月了，2017年这么快又进入到尾声了。 啊， 我年初的计划， 这是一个开心的时刻，身边的这种东西。 哎呀，可是我真的这一年的计划都还没有去完成它呢， 还有两个月呢， 好焦虑啊。 2个月， 从现在开始攒钱， 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 啊 办事的效率 啊， 也许就能把计划都实现了嘛。 好的，我尽量，我努力。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有一些新的规定也将要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就是高铁购票可以微信支付了， 其次是互联网域名注册信息登记要求细化，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简化税务行政处罚程序，提高办税效率。第四点是雇佣非拍卖师主持拍卖将被处以10000元以内的罚款。第五个是保险公司将全面实施双录。第六点就是呢，这是澳门地区啊，那么提出来的是携12万现金过关需要申报。 嗯，所以说感觉这些新规能影响我生活的就是高铁购票可以微信支付了。 嗯嗯，哎，不要小看这些新的规定啊，可能你以后总会有机会要接触到一些的。 对，我会就是将我的触角伸向互联网啊， 哎， 还有就是报税呀、 啊。我也准备把我多年的那个藏品拿出来拍卖一下，走正规的渠道啊。 还有就是甚至告诉我，现金不要带的太多。 对对对对对， 带那么5块钱就够了， 够买个烧饼当早点就行了。 省得还要申报。 嗯， 继续来看，打游戏可能会成为正经事儿了啊。 哎、 来看，国际奥委会是同意将电子竞技视为运动了，打游戏终于成为了正经事儿。那28号呢，在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第6届峰会上，同意将电子竞技视为一项运动了。那国际奥委会的官网也是声明，那电子竞技的增长势头强劲，所以呢，可以为奥林匹克运动提供平台。 哎，奥林匹克运动也是在与时俱进呐、 是， 很多小伙伴们又还挺开心的。 对， 我们来说一件让上学的孩子们不开心的事儿吧。这是高校课堂出现了定位考勤，签到可以显示出你准确的地理位置。那么最近呢，在湖南农业大学的课堂上，老师采用定位考勤系统，为防止学生之间互相代签，系统呢还会显示出学生签到的地理位置。那么学校老师介绍说了，说呢这个系统还可以进行课堂互动，发起话题讨论，毕竟师生之间产生思想交汇，心灵激荡才是好的课堂。 这样是极好的。 是啊，让你无处躲藏啊。 是， 哎呀， 哎，真的觉得就科技越来越发达，越觉得生活中没有秘密。 对对。 所以以后要乖乖的嘛。 那就是啊，就好好上课就对了呀。你作为学生本职工作是什么呢？ 嗯 嗯， 来继续来看，做作业可以自选了。那么广东的这所中学呢，可以对作业说不。那广东佛山的一个中学呢，是实行了作业套餐制。那大多数的学生会选半自主套餐，也就是优势科目的作业不做，专攻弱势。那学霸级呢，可以选全自主的套餐，也就是完全可以不做作业。学神级就可以自行加餐。那校长说呢，要让学生有做或者不做作业的权利。 就是听了这条资讯，赶紧给自己归类，属于哪类呢？属于哪类呢？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应该属于那种，就是无自主套餐。发现各、 就是被硬性规定要 去哪些，各个科目都是自己的弱项，每个还是不能够放弃。 那所以我们就会选霸王餐。 好好的给自己补充一下营养哈。哎呀，哎呀，千万不要。不要吃的太多哦。哎呀，我觉得人家学校这个也算是一种就是作业体制方面的进步了，对不对？ 是，我觉得也是特别考验自己自信的时候。 对， 我觉得其实我作为一个学生，就是以前或者未来有可能真的作为学生了，我也不敢不写作业。 对呀、但是你有选择的权利呀，你可以选择全自主套餐吗？ 就是全做 不是啊，就是全不做、哎、 总之你就是不想做嘛。 那你也要够得上学霸的级别呀。至于学神，那就只能仰望了，人家可以吃到加餐，这个可不是老师开小灶啊，这个真的是人家凭本事得来的。 对，我觉得这加餐他可能学的内容已经完全超乎他这个年级了，对吧？ 是的。哎呀，还是说点开心的事儿、 嗯、 说说世界上最长的面条吧。还是和吃的有关系。那么河南的一家企业呢，在过去的这个重阳节为老人做了长寿面，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河南的一家企业在重阳节当天呢，为99名长寿老人准备了长寿面，3名厨师一共用了24.5个小时，那也就是1天零半个小时的时间，使用了40公斤的面粉，制作了长达3000多米的长寿面，这也创下了最长面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网友也说了，这样的长寿面吃一口应该会长生不老吧？ 真的是有的时候过生日就已经吃了很多菜的话，一般都会说吃不下面了，这时候老人可能就你就吃一根对吧，意思意思长寿面， 对对对， 吃这一根的话前菜什么都不要吃， 都不用了，够了够了， 对， 我们也祝老人就是健康长寿嘛，寓意在其中啦， 是的。继续来看世界上说话最快的人，那来自美国的莫奇塔呢是世界纪录的保持人，他每秒呢可以说到11个单词，是世界上说话最快的人。那在他12岁的时候开始苦练，原本呢只是想打破纪录，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他的招牌特色，被制作人挖掘，一脚踏进了广告圈，不少的大公司的广告中都可以看得到他。 人家这还真不是仅凭天赋，人家也是经过了刻苦努力多年的练习啊。所以这个付出总还是会有回报的， 是的， 一招鲜呐。我们再来说一条让吴主播可能会扎心的话 哦。 这最佳结婚年龄啊，敲敲黑板，28岁到32岁区间，已经不在这个范围内了。这个爱情呢是不分年龄的，但是呢婚姻还是有一个最佳的时间段。相关的一项调查说了，说这个针对美国家庭成长全国性调查当中的数据考察发现，结婚年龄和离婚之间存在着一个 U 字形的关系，28岁到32岁这是处于这个 U 型曲线的底部，早于这个区间的或者是晚于这个区间的呢，那么离婚的风险都会上升，32岁以后结婚，离婚的风险每年会增加大约5%。我觉得这是一个概率吧，就是绝对不是绝对的，但是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如果能够在最美好的年华里边，和最爱的人走进婚姻的殿堂，还是很幸福的。 是的，所以说，我真的觉得是，就像爱情这回事儿啊，就千万不要着急， 是、 最好的都是在后面的。 对呀、你急也没用啊，是不是？ 是、 啊。我们送首歌吧，这首歌来自苏运莹的《野子》。 走过去，主呀主呀，我的骄傲放纵，主。 为追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毁不灭是我尽头的召唤。我吹呀吹呀，我只见我害怕，吹呀吹呀，我无所谓任何，我你看我在用大大回血，你看我在用大大吹呀回血。我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吹不回我纯净花园， 是一首苏运莹的《野子》， 哎， 这真是好歌，能够把人的心神给勾走了。 确实是我刚刚就听清楚里面一句：“ 追呀追呀。”你刚刚看我这， 你再给我来一句刚那个表情。 我不要再这样做了，怪不好意思的。 我刚刚是想说，它里面我就听清楚一句。吹得越大我的心越大， 哎，我 都说我们的心要大一点， 哎，说得真好，说得真好，我没听到那一句，我就听到追呀追呀，那个 追呀追呀， 哎呀，我觉得哎是一首好歌啊，以后节目当中多放一放， 多放，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的气质， 是是是， 总是出其不意的那种， 放飞自我随时可以的。哎呀，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来聊聊这个话题吧，说一说如何来管好自己的情绪？当你负面情绪爆棚的时候，你是如何来调整的？ 是， 嗯， 朋友们都有一些实际经验。 是， 来看一下这位叫 Bob 的朋友说， 嗯， 面对八九岁的狗都嫌烦的儿子，实在是无法控制，抓狂。这就是说自己实在控制不了，是因为就是。在男孩子好像最调皮的年龄段是吗？ 男孩子有最调皮的年龄段吗？我觉得是更调皮吧。 不是吗？ 对，总是在随时可能会挑战到你这个情绪的一个临界点，随时可能会爆发。所以我现在也真的是戏精上身呢。 啊， 可能前一秒钟还是一个和风细雨很温柔的妈妈 啊， 下一秒钟真的就是暴跳如雷啊， 真的 气急败坏。 他会怎么样呢？ 习惯了。 就默默地接受这一切。 对呀、啊，就谁让他挑战我的这种情绪的这个极限呢？哎，所以我也真的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学一学，看看大家如何控制好情绪的。真的道听途说过很多这种鸡汤的话呀，比如说你控制不好你的情绪，你的人生就无法成功啊。 所以我就哦，原来这是我没有成功的原因。我真的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 我也找到了我。和成功渐行渐远的一个原因。 所以是孩子阻挡了你的成功之路、 对对对对对对，挡在我的路前面呀。哎呀， 嗯，再来看其他朋友吧。 嗯嗯，来看看大家是如何控制好情绪的。看看这位叫做文晨的朋友说了，他说要发脾气的时候要告诉自己，女人发脾气真的是对身体伤害很大呀，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什么啊，这个皮肤暗沉呐、这个啊、什么什么长斑呐、肌肉松弛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再大的火也会憋回，也会吞回去了。那不是憋回去，是吞回去了。 还真是，我也是就听到一些医生的建议以后，还有一些旁边比较精通医术的朋友的建议，说女人就是少生气。 哎， 嗯。 但是偏偏我觉得对女人，让女人最矛盾的一点就是呢，多数女人还是受情绪控制的。 啊，对呀， 就情感动物嘛， 就感觉这是一生的功课哈， 永远也学习不完呢。哎，但是也确实能够明显的对比出来，身边哎，你看，长得慈眉善目，然后呢皮肤非常好，状态非常好的女人，一定是属于那种比较心宽的女人， 嗯， 对吧？心胸比较宽广的， 嗯， 你这样审视着我，用那种凛冽的眼神是干什么？ 不是，我说对呀、啊，这一切都特别符合你刚刚说的那些。 哎、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看到了我暗沉的皮肤。 没有没有，多虑多虑啊。杰西说了，说正常的生活、嗯、正常的做人，成熟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没有脾气可发呀，因为没有任何事情会触怒你。 哎，嗯嗯，所以轻易动怒那还是因为你这个发脾气的这个点比较低啊， 这个可能还是不够成熟、嗯、 是的，是 不够正常。 对，哎，不发脾气是正常的，就是一种情绪宣泄嘛，但是如果老发脾气的话那一定是不够成熟了。 嗯，是是是是是。 你看这位叫小护士的朋友就说了，一定要提醒自己发脾气的时候是最丑的， 那瞬间就淡定了哈， 一句话把自己给拉回来了。 嗯，所以其实真的是当你真的发火或者特别生气的时候，如果前面有一面镜子， 嗯， 看到镜子里发脾气自己，我估计就会把自己吓一跳。 哎，会不会更生气呢？ 没有，当时心都碎了还哪有力气生气。 气氛使我丑陋啊，哎呀，一定要记住这句名言呢。 嗯，来看滴滴嘟嘟说了，生气的时候想想一句话， 嗯， 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折磨自己。 哎，嗯，这句话平常心的时候听到说起来都觉得还挺正确的， 嗯， 就怕到了关键的时刻还是无法，一句话的力量还是不够， 所以就该照镜子了 啊。对对对，常备一面小镜子。来看这位叫懒雷的朋友说，为什么要控制呢？憋出内伤可怎么办呢？就是他还是理解说这控制就硬生生的把这个气给憋回去，其实我们觉得这控制应该是要把它调整到一个最后把这个气疏解掉。 嗯， 让他让你释怀了、没有这个气了。 其实我真的反而觉得有脾气就发的朋友，就是说一点小事情他可能比较直率的人，我就直接讲出来我对你这点不满意，或者这件事情不公平。 哎， 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反而不会伤害到自己， 对，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对，可能别人当即就觉得但是后来想想也觉得有道理的话，也没关系，这样不容易跟别人产生误解。 哎， 但真的就是喜欢自己憋着的人，我觉得容易伤人伤己，其实对方不见得都受不到伤害。 嗯， 因为你如果很冷的话，可能就冷战的话也是挺伤害彼此的。 对，但这也要看人的性格呀。 嗯 嗯，就是有些性格可能真的是不善于表达，情绪比较内敛，这样的人确实是容易自己伤自己，自己折磨自己。 对，我就觉得我一直到现在都在学习的就是更加直率一点，更加直接一点，就一直鼓励自己，但还是其实挺难的。 因为你的性格可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要自己硬硬的调整到那样一个程度，真的是对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 不太可能哈。 对对，没关系，人生的路很长，我们慢慢修炼呢。 还是学会先控制情绪先、 这个话题可以保留好，明年接着聊， 看看长大了没有。 是啊是啊，嗯，你看这个麦田小白也说了，自己呢就是一个现身说法，控制不了体内的洪荒之力啊，所以还是也在修炼当中啊。 对。来看神隐1985说了，想想发脾气的目的和结果会是什么？说和老公发脾气的时候会说话无敌的刻薄，就一击毙命的那种，其实是很想改对亲人也要控制情绪控制的好。 哎，这真的、我觉得也是说给我们所有人听的，就是很多人呐，他在普通的朋友面前，或者是一般的就是陌生人面前，但是可能展示出的是自己最好的一面，反而是把自己的情绪都回家让家人去帮助他消化了。 是啊是啊， 也要检讨一下呀， 对家人要更好哈。 对呀、再来看一位朋友说的、这位叫 Mirren， 他说呢，睡觉忘记别计较，每天睡觉之前就把坏情绪清空归零。 哎，这个真的挺好的， 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我睡觉的时候会选择听着情景喜剧入睡。 好习惯好习惯。 哎、 让 自己开心一下嘛。 是的。 好啦，今天我们也是聊一个紧压的话题，来说一说如何控制好你的坏情绪。 是的， 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广告回来接着说。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这个下半段的开场曲是来自袁娅维的一首《阿楚姑娘》。我们今天呢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如何在发脾气的时候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上半段的时候就有朋友提到了，就有的朋友提到了就自己控制不住洪荒之力，也有朋友真的跟我们分享了非常简单，就是刚刚睡前要告诉自己， 对，就是让我找找那条信息啊，突然考到我了啊，睡觉忘记别计较。 对对对，我一定要铭记于心，这次我一定会记住。 没错， 睡觉忘记别计较， 就是这种很简单的、简单易行的，但是还是用处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实际经验， 是 我们特别希望朋友们多多来分享。 没错， 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半时段的资讯。那么男生告白也是别出心裁啊。用38只小强拼成了哎呦。近日呢，越南的一位男生觉得浪漫的告白太老套了，需要一点刺激才能够得到暗恋女子的心，于是他准备了38只小强排成了 I love you。但是画面却是相当的恐怖，有一些小强其实还没有死，触角在不断的挥动，最后该男生当然是被拒绝了。这给男生上了一课呀。 对呀， 搞什么创意。 这个结局其实真的是可以预料的，一点也不意外呀。 对呀， 女生如果接受了你的表达的爱意，那才奇怪了 啊，口味得多重。 哎呀，真是希望下次换一个方式吧。 是， 再来说一下啊，这个是帅啊。这个之前有一位外卖小哥，人家是炒菜，那么现在呢有外卖小哥直接参与抓小偷了。最近呢在海南海口有两名男子合伙偷外卖，在偷第二份的时候被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见形势不妙迅速逃离现场，那另外的一名嫌疑人试图逃跑的时候，只见外卖小哥一路狂追扑倒。网友说了，外卖小哥应该也是继朝阳群众、大兴老街坊之后又一个神秘的力量啊。又一个神秘力量， 神秘的正能量哈。 没错。 继续来看啊，这也是逆天了，一位小哥呢也是4.59秒还原了魔方，打破了世界纪录。那么23岁的一位小帅哥呢是在芝加哥举办的这个魔方大赛上打破了世界纪录，成绩呢是4.59秒，是惊呆了全场。这位已经在魔方赛事中拿过21块金牌、21块银牌以及5块铜牌的朋友，哇，太厉害了！ 我看了那个视频呢，就真的是觉得那个手已经，就是那个操作呀， 真的就是 不像是人手能够反应的速度。 确实是4.59，就不到5秒钟的时间，你就眨两下，眨两下 眼睛， 然后他就拼完了， 对， 完 成 了。 所以人家可以创造一个奇迹呀， 是 也是很厉害的。再来看这位男子吧，他是属于很奇葩的那种，他呢是水电全部从邻居家里偷，还凿壁偷装空调管道。古时候有凿壁借光，他这个行为就是非常的不妥当了。 是， 那么最近呢，这个重庆的一个别墅小区里边，业主王女士发现自己家外墙上有一个直径30公分的圆洞，洞里边有2根电线从隔壁牵进来接在他家的电源上，还有供水管道也是被隔壁接了一根管子。除此之外呢，顶楼露台的排水管也被邻居打了洞，下雨的时候隔壁露台的积水全部会流向他们家的露台。那么邻居呢也是为了自己家装修美观，甚至还将空调线管装进了他们家，让王女士非常气愤，很多次电话联系邻居潘某没有结果，最后只好报警了。那么警方也说了，潘某的这种行为属于违建，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真的是大家常说邻居之间、邻里之间应该是相互理解、相互包容，这个就已经不是说 已经 平常意义上的事情了，已经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继续来看，安徽黄山的一位男子停车的时候呢是错把油门当成了刹车，那么连车带人是直接冲下了15米的高台，随后呢他也是被当地的交警大队民警救出。民警介绍了男子50多岁，所幸的是坠落的时候系了安全带，那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啊。我们看过视频之后还是觉得很危险， 万幸啊。 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对对对， 坐车的时候也是。 这也是又一次提醒了我们，一个是安全驾驶，还有呢就是坐车的时候要注意到的一些安全的措施。再来说一下这个店呀、我觉得应该给他们要公布一下。 但是资讯当中没有说到这个店名哈。但是呢，这个串串店呢，是一个鸡翅穿11根签儿，两名女生一顿吃了640根儿。那么最近成都的两位女生是在标价2毛钱一个签儿的串串店里吃了128块钱，总共数了一下是640根签儿。不少网友表示说了有过类似的经历，吃完一报价竟然吓一跳。仔细一查呢，原来像这个排骨一串啊，它可以穿12根签子，鸡翅呢可以穿到11根签子。那么经过调解，店家也是向消费者退款，并且是表示了歉意。虽然是退款了也道歉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商家这个方式是非常不妥当的，而且也是欠诚意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在吃的过程中不会发现吗？要最后数签子才会发现他一根排骨穿那么多根签子。 哎，吃过的心你还不了解吗？ 我在想他可能穿的也是特别巧妙，让你不太容易发现 啊、就是你不到结账的那一刻你是发觉不了自己 对对对 可能是上了一个小当啊。 是所以我们要警惕啊，消费的时候要警惕。 对， 继续来看，喝一杯奶茶等于吃了13块方糖。看看有没有朋友还在迷恋这个垃圾零食啊。 嗯， 近日呢是有调查显示，大多限制奶茶包装是没有配料的信息的，存在健康的风险。其实呢，很多小零食都是俘获了我们的味蕾，那么但是呢却给健康造成了不小的损伤。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一个时间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些零食吧，做一个区分呐、 是真的是好多的零食啊。 实在就是如果时间有限的话呢，我们可以挑着说几条。 可以可以。 先来盘点一下垃圾零食有哪些啊。 嗯， 比如说像酥脆型的饼干啊、这一类的这个食物当中呢也是含有这个大量的饱和脂肪，对于血管的影响比较大。还有像这个派类还有酥类的食品，就是某某派呀，还有什么什么酥啊，这些其实生活当中吃的话还是要少一点。 是 再 来看看还有呢，就是膨化食品。膨化食品呢是也是以淀粉为主料的，而且它是在高温下制作而成的嘛。 对， 还有呢就是即食的营养麦片。哎，这个还挺意外的哈。 哎， 市面上 一提到麦片觉得应该是很营养的。 其实这个即食麦片经过加工的快熟麦片、免煮麦片等等，有的完全是用其他面粉或者是淀粉制作的，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谨慎一些。 哎，我们再来说到这个果汁儿啊，好像是果珍，不是果汁是果珍。 果珍， 果珍当中不含有橙子、柠檬任何水果成分，完全是靠香料模拟出各种水果味道，然后再经过这个一些这个配料，最后做出了这个果珍这种饮料。那么维生素 C 的含量呢甚至比人工色素还要少，所以呢不要盲目的相信说果珍居然可以补充什么 VC 啊这些。 之前一段时间我们还上次节目的时候提到了果珍，就说小的时候啊大家都很喜欢那个味道哈。 对对对， 其实这个真的是不应该喝的哈。 对， 继续来看，还有呢就是提到了爆米花。那么传统工艺的爆米花通常是不会放油的，脂肪含量也是很低，但是现在其实很多超市中或者电影院的爆米花它是不太达标的，这个我们在吃的时候也要谨慎。 对， 再有当然就糖果啦，很多糖果的含糖量都是超标的。 还有一个就是火腿肠，这个火腿肠呢，这个市场当中部分火腿肠是用鸡皮还有这个内脏等等一些东西，然后配以色素和香料加工，美其名曰是肉类，但是实际呢是缺少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营养素的。所以吃了之后后果也是需要你来承担的。 再有呢就是提到我们通常意义上都经常会聊的不应该多吃的，像薯片呀、果冻啊、碳酸饮料就更是了。对吧，我们都要少吃这些不健康的东西。 没错， 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下健康的零食。 对，我们来盘点一下健康的零食有哪些呀。比如说酸奶、水果干儿，哎呀吃说着好像是在吃着一样。坚果和种子，还有传统的健康零食。这传统健康零食比如说像南方的什么水煮毛豆啊、茴香豆还有奶油蚕豆，在咱们北方呢比如说像烤红薯、煮玉米、煮花生，这些哎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健康零食。

漫长。 是一首好妹妹乐队的便利时光。 嗯 嗯，接着来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来欢迎各位分享一下自己的实际经验，说说你如何在发脾气的时候控制好情绪。 嗯，来看这位朋友说的特别的实在哈。 嗯， 这位叫蛋挞老师的朋友说，赶紧自己订20只大闸蟹 啊， 然后想想晚上回去就可以吃蟹啦。 哦， 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啊？ 这就是总结出来，就是说当你觉得已经气得不行的时候， 嗯， 马上转移一下注意力，想一想那些让你开心的事情，任何一种方式来把它疏解掉。 是，我觉得如果真的爱吃东西的朋友，哎，这还真的是一条特别特别美妙的办法。 就 是一个好办法， 美食是一种激励啊。 嗯， 或者是想一想美妙的事情。 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和心爱的人去看一场电影啊。 啊， 是又在老土是吗？ 没有，很好很好。 啊， 我就怕看电影的时候吵起来 啊。记得少买爆米花哦。刚刚说过了，爆米花这个啊，属于不健康的零食呢。 嗯，哎，我真的觉得你就是女生在节食的时候心情特别容易，就情绪特别容易不好， 起伏不定啊。 因为比如说我本来不开心的时候，我想吃点儿，就是稍微有点垃圾的小零食 安慰， 但是你此时又觉得哎呀那个不健康，我得控制，然后你就觉得没有疏解的方式了。 对， 嗯， 所以找到除了吃以外另外的渠道也是很重要啊。就比如说去看一场电影啊，听一场音乐会呀。 嗯， 是不是？ 对, 对， 或者是找来自己喜欢的不管是什么剧集也好啊，或者是音乐也好，让自己来放松一下。 嗯，哎，嗯，来看这位叫好人的朋友说的，说有的人认为能动手就少吵吵，但是呢我又比较瘦弱，一想万一出手败了又很没有面子。 嗯， 经常就这样克制好了自己的情绪。 哎，这也不错呀，知道自己是吧，就是在关键的时候还是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还是知道量力而行的。 这就证明还是很理性的嘛。 对 对 对， 嗯， 哎，能这样理性的朋友希望越来越多。这个未熟的面条说了，干活洗衣服什么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把自己的这种情绪啊，在做家务的成就感当中把它转化掉， 释放自己的情绪。 嗯，对对对， 还是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释放情绪的方式就是做家务。 嗯嗯，哎，对，我还见到有朋友是专门的擦皮鞋。 哦，擦皮鞋。 对，心情不好的时候把家里边全家老少的鞋全擦一遍。 哦，这是一个好习惯，没事的时候惹惹他， 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机械运动，但是呢其实可以让自己思想放飞。 哦， 嗯， 哎，其实也真是，我们之前关注擦皮鞋的时候，就是他必须很使劲儿的拿着那个， 对呀， 啊，布去来回的这样擦。嗯， 让你气我，让你气我。哎，好了。 嗯， 世界还是如此的美妙啊。 是啊，来看看啊，哎，你看这位朋友就说到做家务了，每天都想睡懒觉的洞洞说，拖地从家务劳动中消耗怒气。 哎，看来很多朋友还是很明智的呀，用这种非常有益的方式来化解自己的情绪。 那等气消了，发现家里也特别干净。 对呀。 嗯， 满满的成就感啊。 是， 韩贝尔说了， 嗯 啊，大吼，这个真的是要挑时间和场合的，可能很难在都市生活当中，让你很难找到一个很安静的场所，可以这样用怒吼的方式发泄出来，找不到。 可以唱唱歌。 对呀。 哎， 嘶吼一下去 KTV 嘛。 对对对。 嗯， 该消失了说，我的经验呢就是生气的时候我要去血拼。老公一看你要血拼了，他肯定会求饶。 哦，哎，是很多女性除了干家务这种方式之外，还喜欢的就是购物。 嗯，就是伤害老公的这种行为。 就是买买买可以让我开心的。 对， 所以呢就是某一个节日也快到了，那个节日到来之前呢，是不是要对自己的爱人都好一点啊。 啊，对。 哎， 嗯，悄悄的把他购物车里的东西删一删， 让他悠着点啊。别把他惹怒了。 是的。 嗯，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流浪的灰蜘蛛也说了，他采用的方式就是深呼吸，低头连续3次深呼吸就可以了，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呢用一种稍微狠一点的方式对自己 然后让自己清醒一下。 啊， 被怒气冲昏的头脑让他赶快清醒过来。 嗯嗯，哎，我看到其实虽然是在生气中控制情绪，但是我想象画面很美的这位朋友啊，他是一位设计师，说经常改稿，特别容易生气，但是一般都忍着，然后回到家里打开重金属音乐，在地上铺开画纸，然后甩颜料， 哇， 乱涂乱画。为什么我听到的是满满的那种艺术气息？ 是啊，是啊， 满满的艺术感。 果然，搞艺术的人，这个行为也是一种艺术啊，让人羡慕啊。 是， 嗯，我还是用，做家务的方式吧。 那我还是用吃东西的方式吧， 或者用吼孩子的方式啊。这个不可取啊，这个不可取。 嗯， 来看这位叫威蒂说了。喝水喝水喝水，跑步跑步跑步，哎，都是很健康的方式啊。 啊，喝水不会影响你跑步吗？ 嗯， 喝完水跑步， 他可能说到的是两种建议吧，就是或者你通过喝水稀释你体内的怒气， 把我的排出来， 或者呢是用跑步的方式，哎，直接呢就把这个气氛转化成了一种动力啊。 对，今天跟大家聊了好多啊，在发脾气的时候如何控制住情绪的方法， 没错， 有的朋友建议真的特别的好， 嗯，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也是能够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哎，祝愿各位还是每天都是心情好好的，开心的度过快乐的一天。 嗯， 咱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FM 986